大家好，我是城寨的聶德寶 Joyce， 嚟紧就后年啦，咁我就首先喺度祝大家，男嘅就好似马骝仔咁样身手敏捷，女嘅就好似马骝仔 pat pat 咁样红粉飞飞。咁我当然啦，我都希望咧嚟紧香港就系选举年啦，好似我哋用时代力量口号一样话斋，用理想赢得选战，将正义带翻香港嘅社会。新年快乐！ 好，翻到嚟第二节，正式入正题，其实而家我呢单嘢可以讲成集都讲唔完嘅，要讲嘅 话，有排啊。 其实即系如果大家应该有听翻寻日 Eddie Sir 分析咗入面嗰啲即古怪，大家又记得即系慢慢听翻寻日，抡翻寻日嗰集啦，闹松啦。我哋讲翻屯门呢单嘢先啦。喂，屯门发生啲咩事先？ 哇，屯门真系大镬啦！ 大镬 嗱，即系首先咧，其实屯门呢单嘢，我都唔知 边单嘢先。唉，讲清啦，就系我哋年初一、年初二 呢个市集。嗱，我哋咧，如果要讲嘅话咧，之前嗰啲就比较冇咁严重啦，系啦。咁最重要咧就系年廿九。咁年廿九咧，其实咧都已经开始小贩啊，同埋一啲市民其实有冲，唔系小贩市民同埋啲管理员有冲突， 三方面嘅冲突 系啦。咁梗系唔系三方面大混战啦。咁其实 管理员对呢个小贩 系啦。咁其实小贩咧喺年廿九嗰阵时咧，咁就已经系比较上系冷靜啲，同埋咧已經係抽咗身嘅，反而咧多數咧，即係點解我哋會喺屯門社區網絡嘅 page 上面都描述係市民咧，其實真係市民同管理員比較多有衝突嘅。咁當然好多市民都會抱住呢個鏟小花心態啦。咁但係其實最切身係嗰啲咁嘅管理員咧，為咗要阻住啲小花做生意咧，就直情咧係 block 曬啲路。咁佢哋有一個。直情喺村入邊個位嚟嘅，咁就佢會用啲鐵馬啊咁樣 block 住，咁就會同你講嗱，一係咧，你係走，你嘅人可以走，有車唔可以走，咁啊同啲小販講嘅， 哦，即係佢話唔知話我要將個要幾時俾翻佢哋啊嘛， 哦，呢個已經係年初一嘅事嚟嘅， 哦，市民版嚟聽 嘅，係啦， 咁市民 係啦，年廿九係市民版嚟㗎啦，咁其實咧係都有啲鐵馬拉扯啊衝突㗎啦，已經係。咁嗰日咧最經典咧，能夠見到嗰啲所謂管理員嗰啲牛樣咧，就係、是、有個印巴阿叔。 哇！咁咧講咩話㗎，阿叔？ 講廣東話。 流利廣東。 我住喺五棟咩樓咁啊？係啦，咁啊，梗係嗰啲僆仔啊，同你講啊，你講好啲廣東話先講，我心諗你唔同啲大陸人講。 關咩事啊？大陸關 咩事？關咩事啫？ 講英文乜文都關事嘅居民。 咪咯，雖然嗰日佢哋都成日俾我哋講話識唔識英文㗎啦，係啦，咁啊仲嗰日咧仲有個自稱話自己大學畢業添。系啦，咁啊， 又系福建嘅。 大唔大学毕业都唔系重点噶啦，重点你而家喺呢度咧，即系都唔系好有大学生应有嘅质素噶啦。系啦，咁啊，咁讲翻印巴阿叔先。个印巴阿叔咧就咧，净一手撑起晒嗰啲铁马。 哇，咁好力！ 你要记住嗰铁马咧，唔系得，唔系一两个嗰啲喎。成抽噶喎， 即系楞住晒噶。 神 系啊，力神啊，咁样吹，咁样吹，一嘢推前咯。跟住嗰啲管理员咪， 哇！呢个阿叔，留底留枪啦， 打咗人 系啊， 有 呢个，过嚟啊，喷头，系啊，即系呢类咁嘅心态。咁同时间咧，即系当然啦，咁你都其实都搞咗差唔多成五六分钟到啦，啲警察先行埋嚟睇下咩事。好啦，去到睇完咩事之后咧，佢系直情咧。嗱，要擒翻個欄啫，即係擒翻啲鐵馬過去，咁有啲警察啦，咁係啦，有警察就過去睇下佢，咁啊，哎呀，唔好點啊，有冇第二條路嗰啲啦？ 邊有路行？其實講清楚先，其實嗰個背景就係輕鐵站嘅位啦，個位置咧係必經之路，啲街坊必定行嗰位出入噶。 咁 啊 block 咗先。 咁當然未去到必經之路， 要兜好，要兜極遠咯，兜極遠。 佢要兜曬成個商場，即係唔商場唔開嗰陣時啊，兜曬成個商場咁樣去。 外圍。 系啦， 先翻屋企， 起碼多幾倍時間。 咁但係呢啲小販咧，係咪即係擺咗好多年嗰陣先？ 十幾年㗎啦， 即係擺咗十幾年， 不嬲都咁， 不嬲 咁。 每年即係年廿九，差唔多年廿四晚。 唔係佢哋性質就唔同話，即係旺角嗰邊嘅，即係旺角可能就新年先有，但係呢班即係涼景小販就不嬲， 不嬲都有， 不嬲係 枕住喺度， 係啊，即係係有啲係同曬街坊好 friend 啊，認得添。 哦，即係方中都係都可能係屯門人添啦。 啊，唔係有啲正住住喺度添㗎啦。 哦，住喺將 來涼村街坊嚟擺檔。 哦，係咯，係咯，係咯，係咯， 即係呢個性質就唔同之前，即係桂林夜市嗰啲就唔同嘅。 係。咁啊，點解年廿九會突然間有曬管理員出嚟咧？平時都已經有呢樣嘢啦。咁新年流流點解嗰班人先包穿個 party？ 你講呢樣嘢咧，我又講少少，即係我屋企都爭啲開年啦。點解？因為年初三嗰陣時，屋企屯門咧就食飯啊嘛，即係食嗰啲開年飯，親戚就幾户都住屯門嘅。咁啱臨走嗰陣時咧，我表哥原來咧就應該喺呢一間嘅深港深公司做，應該係嘅。咁啊之後傾呢啲單嘢咧，咁啱咧。我細佬女朋友咧就係住涼景村嘅，佢誒嗰晚點翻屋企啊，真係爛雨曬啊嘛！咁我即係我呢啲咁嘅即係社運友嘅話，喂，你人哋我小販點坐，你都唔應該打人嘅嘛！我表哥話啊，如果唔敢做，你有咩方法阻止呢班人咧？跟住咪嘈咪興咯，跟住我有個即係。有個舅父又加口又話咩咧？啊！啲小販人哋門口擺檔就唔啱啊！人哋咁貴租，你門口咁平租咩？成講一大堆嘢，跟住冇啦就話：喂，你冇啊！啲人冇交税攞租門，冇啦講一大堆咁嘅嘢，跟住費事 關事， 喂係唔關事㗎，即係為嘈而嘈。跟住我嬲咩？我話算啦，咪食完飯已經埋單啊嘛，我咪搭緊鐵揾個 friend 咯。去嗰陣時去過去呢、這、一個大英村揾個 friend， 再一齊落涼景，咪見到你咯嗰陣時。我都爭啲開年咯，年初三嘅時候，係嘛？即係呢個咪即係所謂社會事，都原來我自己都。吃到應一應啦，就係、是、新年的時候。係 啊， 喂，成日講乜啱啱嗰個即係佢哋嗰個管理範圍先啦。嗱、其實即係衝突就係年廿九、年初一、年初二三日啦嘛。 最大單咯，係啦、最大單。 咁其實根本其實嗰度啱啱你講嗰啲所謂管理員咧，不如我哋講入面佢咩 party 先啦。 係啦， 第一個咧，嗱佢個地形好複雜嘅。如果大家見到有張相張圖咧，就係、是、一個咩形狀咧？嗱，佢俾咁比例啦。有個市集咁樣嘅一個圖咁樣啦，一個市集咁樣啦，呢個位置啦，佢呢個位置頂嘅位置咧，就係、是、嗰個叫涼景市集，而中間有條坑渠界住咧，有個位咧就係、是、屬於嗰個叫做業主立法團嘅，係啦，咁 即係港深啦， 係啦，港深嗱，咁之後咧，佢哋有試過幾方會議就係咩咧？領展啦、法團同埋一個嗱法團咧，就係、是、經過。這個領展引戰這間的港深去管理這個就是那個涼景村裡面的屋村的範圍、即是業主立法團的範圍、而這個這樣的建碼呢即係領展就話呢個建物公司就係義務揾翻所謂的管理員去嗱、叫做係義務啊，義務揾呢班所謂的管理員去管理啱啱我哋講嗰個就係屋村的範圍咁樣啦。其實所以呢如果呢一班人係堅係有攞正牌呢、這個保安牌咧，係可以做係可以做呢個管理工作嘅。 係， 但係到而家嗱，其實到當日你哋見到咧，到今日咧，警察有冇問過呢班人查過佢個保安執照有冇咧？ 以我哋所知嘅冇嘅。 冇。 咁我哋亦都有好有明喂有冇保安牌先嗰啲一定有噶啦，一定會講。咁佢哋都係冇回應嘅。 嗱，其實咧，我以前十幾年前我做過保安員嘅， 係 咪？唔係嗰陣時讀設計咁嘅咧，無聊咧，嗰陣時唔係翻足七日嘅嘛，有兩三日放假，唔係走咗去間公司即係考個要考 保安牌， 要考嘅，要上堂，要咩學嗰啲咩知識咁嘅嘢嘅。跟住嗰個牌就要係一定係執勤時候一定要帶保安員證，冇係犯法。警察拉得翻去嘅，同埋即刻可以係炒得嘅，冇帶保安員證。 嗯， 同埋瞓覺同埋保安員證一定瞓覺唔做得啦，保安員證一定喺身度嘅，冇啊即刻賴嘢，呢個係大罪。但係當時咧呢班人係冇嘅，所以 跟住件管理員嘅衫， 唔係有塊牌仔咁叫管理員。 標街睇， 犀利，照照標街睇咁問得添，照標街睇， 照 啊！所以其實呢一班人咧，到今日追訪咧，佢哋都冇回應啊嘛。即係到底呢一班即係有線或者之類啲記者去揾呢間港深公司嗰個負責人咧，呢班咩人咧？唔知啊，唔回應咯，唔答唔知咯。喂，但係而家係開會時候，佢哋冇交代咧，你冇跟開會嗰陣時。 開會冇跟 嘅，其實到開會而家佢哋。即係佢哋好似尋日定開會定前日開會咧。 唔係佢係開會都係主要會講翻嘅小販問題應該點解決啊？個問題應該係個跟住嘅小販商，我哋就解決呢、這個。但係佢、即係嗰啲多數都係一啲建制派嗰啲議員口吻啦、啊。咁、但係即係都當然會有啲所謂民主派講嘅、但係講完都冇人理嗰啲。 太少啦嘛人數。 係人數真係太少啦。 每一次啲主要法團都係咁噶啦，喺區入邊。 咁我哋繼續講翻入面，即係嗰個唔同。啱啱我講啊，港深公司啊，即係講嘅 party 啦。其實就係領展、法團、港深揾另一間建華公司，即係四個 party 啦。而呢個建華揾嗰間咧，叫做威高啊，間公司啦。而威高啲記者搏咪訪問完咧，原來佢哋俾個地址係虛報地址，揾唔到個人嘅。咁之後佢撳嗰個即係屋企下面嘅對講機揾上去咧，係啊，喺屋阿禪咁樣對答對話機咧。啊，負責人唔喺度，我哋唔清楚，唔知道咁就冇 人清楚唔知道， 係啦，唔知道。咁就即係呢間即係揾呢班所謂管理員嘅公司嘅威高咧，就唔知咩嚟㗎。同埋喺呢個即係保安員申請牌照入面，佢有個列表㗎嘛，啲保安公司揾唔到間公司嘅喎，幾神奇啊！ 咁啊，直頭 即系點咧？ 係咯， 唔知啊，點啊？咩嚟嘅咧？呢班其實咩人嘅？到而家今日咧，都呢班可能神秘人都唔知咩，可能外星人嚟嘅啫，係嘛？咁啱空降落嚟良景執法咁樣啦。嗱，咁再講即係入面唔同公司個發展啦。咁其實嗰間港深公司咧，即係佢咪揾咗嗰個叫建華公司嘅，佢管埋領展唔同嘅商場噶啦，天瑞村啦、小西灣啦、長發啦、之前咪搞巴士啦、華貴村啦。都是呢一間咁嘅建華公司管理去做個租務嘅。嗱咁佢之後咧，最底細係咩咧？佢都係同時管理埋呢個良景村街市噶嘛。咁佢入面咧有埋呢個利豐鮮肉，有個咩新界佬啊冠華肉食咧，就係呢一間建華入面其中一個股東公司，一個股東開嘅。 有股東係。 佢叫做呢、這個叫做凌偉業，係嘛？咁呢個凌偉業咩人咧？嗱，首先講咧建華公司咧有個叫做文景華嘅。就係咩咧？佢老豆就係呢一個豬肉大王文卓培，係啦。而佢哋呢個公司股東咧，亦都係同呢個大家樂主席陳宇光係有啲密切關係嘅。啊，即係其實根本上呢一個良景街市就同呢個建華，即係佢一來就係管理呢一個商場，即係管理呢個建華街市啦。自己亦都係呢個檔販嚟嘅，一條龍服務。 好嘢啊！ 好嘢啊！呢啲咪你勾結到砰砰聲咯， 壟斷曬。 係啊，同埋入面佢講幾肉豬肉檔咧，即係大家嗱記住啲名啦，記住啦，記住啲名啊，去幫幫陳子霖啦嘛。嗱，建華農牧就係賣菜嘅，利豐鮮肉就係賣肉嘅，仲有個新界佬叫冠華，係啦。而佢間公司入面 hold 住叫做咩咧？好正個名，叫今日升公司啊！几正啊！一个金啊，一嚿金个金啊，金日升公司咯。而间公司就系 BVI 嚟嘅，系啦。咁佢入面嗰个董事就系啱讲嗰个凌伟杰啦。就呢一个就系讲佢面嗰个即系利益嗰个即系嗰个勾结嗰情况啦。啊，再讲翻嗰阵时，其实点解话梁景咁复杂咧？其实因为梁景因为之前租住公屋就一个叫做咩咧租者自己屋企划啊嘛。 系啦。 咁其实嗰个咩嚟咧？嗰个阿 Lemon。 就是簡單啲嚟講，咪就係將啲公屋賣翻俾啲人咯。 嗯， 係啦，咪嗰啲管理費咪唔使房署俾曬咯。 嗯， 係啊，呢個就係最核心就係房署佢嗰個依個計劃嘅理念咯。 係啊， 係啊。 咁而家呢一個就係大鑊咗，就係咩咧？佢唔係全部賣曬俾嗰啲所謂即係嗰啲租户嘅喎。係 啊。 嗱，咁係有六成賣咗，四成就係房署管理嘅。 冇錯。 咁佢票權都有四成喺房署度。 嗱，好得意嘅呢個。 我哋再問，再請教 Lemon 啦。嗱，如果今次咧，嗱，因為即係呢一班人咧，就係領展引薦俾呢一個咁嘅業主立法團去揾翻嚟噶嘛。係。咁而家要點做先至可以去解散呢個業主立法團先？ 咁首先一定要揾5% 嘅業權翻嚟啦，咁然之就要揾5% 嘅户籍啦，係啦， 咁有幾多户咧？幾多户？實際上係幾多户咧？ 實際上，哇！呢個 幾千户啊嘛， 呢個係一條村， 良景村。 哇！呢個真係唔記得，係啊， 唔緊要啦。 但係可能都係剩百户咯， 但係呢個攞嚟㗎啦，一定係 佢有幾棟樓㗎嘛，成屋 係啊， 哇！好多， 好多，可能6000户㗎嘛。 係啊，你仲要講嘅有四成喺。在房住 喎，即是我當大概我當我有10000户啦，咁啊佢六成人係買咗，喺呢六成入面咧，就係再揾佔總，即係佔總個業主人數嘅5%，係嘛？先開會咯，咁開會點咧？開會之後，開到會啦， 開到會啦，咁啊，梗係大家都會有啲提案咁樣啦，咁咧。但是咧，你點樣先至可以投，即係投票？我哋講嘅投票權啊。 我想開個會解散。 係啦，解散啦，好啦，好，大家投票。咁投票嗰陣時咧，就要計呢個嗰個業權嘅數目啦。 業權份數 啊。係啦， 份數 啦， 唔係計人數啦， 係啦，計份額啦。咁個份額咧，咁嗱， 房柱已经占了四成了。 他一票等于四成。 是啦。 威力强大的。 咁基本上。 是啦一样。即是马时亨我哋投票是过半数 90% 赞成的。 是 啊。为什么你的基金一票是几十万票。 是啊。 仲劲过占巴回。 这个是一样玩法来的。一样玩法。 之后你可能原本的区员班底啊那些再加埋肯定过半的。是啊。 根本都唔使， 系啊，都唔使同你斗数添啊！你嗰班友，你想去反佢，可能都系得5% 嘅最多都系， 即系啲街坊群众冇嗰啲啦。我就出嚟同我同就开业主大本再投票反对，分咗票都唔够啊嘛。但系其实而家房署嘅点标睇先，即系呢啲佢拉四成票噶嘛。如果即系嗱，而家有冇人话要开大会先？啲居民点搞先？ 其实有人想嘅，但系一路都冇有关组织行动。即系我哋组织只不过即系可能都系叫人食下鱼蛋啊，大家明啦，系啦。咁啊，即系一路都系比较协助啲嘅形式。其实比较上都系想自己居民行翻出嚟。虽然呢件事。其實不知道是這條村的事，但是其實都是想回居民咯。那我們自己有 group 的，其實 可以開名的 group， 有沒有 這樣的開名？沒有啊， WhatsApp group， WhatsApp group 來的， 是啊，是啊，那些經濟應該找到的，是啊， 即是，但是居民在裡面的， 是啊，有居民在裡面的， 但是就， 是啊，都是我們年輕人為主咯，但是就， 但是你會不會嘗試即是發動居民去做任何， 即是做了開個大會先，總之開了個， 其實可以問下意見，因為他們有人想，但是最後后点样做呢、其实都好睇佢哋，因为始终个 connection 喺个村入边一定系佢哋多我哋，系啊，即系我哋最多可以啊帮手，我当印下嘢又好，乜都好， 印下嘢做下啲， 帮手联络下， 即系佢哋本身系个主题嗰班居民，嗰啲业主啊嘛， 系啦， 同埋即系呢一个咧，即系据咗当时由表哥讲咧，即系讲翻争啲开完嘅讲，佢话俾啲即系业主同埋开会咧，捉得好紧要，佢哋赶小贩啊嘛。 啊，系呢、這个系嘅， 同埋之前系都有讲，但系讲唔掂，因为咧嗱，据讲啊，小心啲啊，《苹果日报》有讲嘅，引述啲传媒话咧，其实咧管理员系咩咧，系咩背景啊？ 系呢个 水房 ，water room， water room， 而家嗰小 水字头嘅 水字头，咁我想小贩背后咩咧？小贩背后就系新 Beyond 嘅， 系啦， 系啦，呢一个咧系我哋有系引述呢一个嘅传诶，《苹果日报》有讲嘅， 系啦，《苹果日报》 同埋系诶在场嘅知情人士同我讲啦。 戴 定头戴定头盔先，咁所以呢单嘢唔系话纯粹话小贩问题咯，入面仲有话，譬如话利益瓜葛啲嘢咯， 系啦， 好麻烦。同埋之前佢哋咧，好似话呢个街市系前三个月前装修噶嘛，即系龙景市集。 咁其实装修之前佢哋都其实佢哋啲小贩又会入去洗嘢啊，即系占用咗成个街市嘅，咁啊好污糟嘅搞到，咁所以其实点解？都話點解會有居民會投訴呢班小販？其實都係有原因嘅， 即係的確係佢哋係對地方衞生或者真係造成滋擾，真係呢個係客觀事實嚟嘅。 係啦，咁就因為就係頭先講咗咁多關係之下，其實咧大家都三不管嘅，即係都唔想理， 即係互相射波。 係啦，咁所以咧就會衍生到點解最後領會咁想要用一班咁嘅人，一班客管去趕走呢班小販。 咁其實唔係一個持續性嘅問題，搞極都搞唔到，搞到 我話話係 我哋嗰個引發點嚟嘅。 係啦，咁係咯，但係我哋自己即係我哋組織我哋自己睇嘅重心，唔係呢班小販，即係呢班小販係冇牌。咁如果有食環拉我哋鋸嘅，但係你如果你揾一班咁管理員翻嚟，喂冇保安證，又串，即係你 串啊，唔係串到打人， 打人 串都幾黐咯， 串都小事啦嚇，係啦，咁啊打人。喂，打完打記者，打完之後冇事， 冇拉過你。 唔係，同埋最嬲，我見到一件事咧，我依然又後面即係想引，即係你喺現場嘅人做翻引證翻啦。就聽講話咧，有個人咧，有個姓唔知姓蘇嘅男子咧，就即係卅歲咁樣嘅，就喺在場咧就俾人拉咗，就話妨礙啲管理員去執，即係去執法，因為呢啲管理員 suppose 係佢賦予有啲權利啦，佢去做某一啲嘅即係所謂嘅局部性執法啦咁樣。咁但係呢件事係一個即係一個好大嘅矛盾，一個 paradox 嚟嘅。你又冇， 你證明唔到， 證明唔到。 但你又拉條話管理員執法，咁即係呢件事， 嗰日又聽講好多警察在場嘅喎， 好多， 多幾多？ 點解啲警察冇介入嘅咧？ 幾多個警察大概嗰個日？ 哇！我諗啊，你計埋後邊嗰啲可能埋伏咗啲，成都有六七十嘅都。 咁佢哋喺嗰度做咩咧？ 維持秩序咯， 企咯， 喺度企。 特登維持秩序，佢哋有冇去介入呢啲情況咧？尤其是年初一、年初二嗰陣時候，都好似幾大。 不如我講下年初二嗰、那個點解？點解最後會發生到嗰個姓蘇嘅有衝突啦？咁咧事完咧，其實咧大家咧都即係嗰啲小販就轉咗位，咁啊轉咗去梁景市集出邊嗰度。啊，都唔係 ，sorry， 呢個好亂啊，有時嗱，咁啲小販咧。嗰架車咧就俾人扣咗喺一個窿位嗰度，係啦。咁其實前後都有嘅，咁但係咁啱嗰度有啲牆隔住，咁咪咁樣啦。咁啊前後咁佢都封咗鐵欄嘅。咁班市民就梗係嘈啦，叫佢放車啦。咁就喺呢個位嗰度咧，咁突然間咧，好搞笑地咧，咁本身警察都分開曬我哋噶啦，隔得好開噶啦。突然間班警察走喎。 诶，点样散开做嘢俾佢？俾你做嘢， 同其实同旺角嗰个好似啊，咁啱都系年初一嗰日， 佢又散开。 系啊，佢咁啱散咗，散完咧，大家咧就梗系嘈啦，就梗系行过去啦。 你唔嚟，我咪埋去 啦。咁样系啦，咁好自然，嗰啲事就会发生噶啦。咁啊，大家开始指啊，抢个铁马，抢完咧。咁又有啲人就梗係沉唔住氣啦。咁嗱，可能有咗司法程序，所以我就唔評論啦。係啦，咁就之後呢就發現咗呢個管理員呢就圍毆啲市民啦。我圍毆兩個，咁啊，我 HK 另一個記者都識嘅，我啲師弟嚟嘅。 哦，師弟嚟嘅。 咁啊，正衝咗過去，唔係師兄啊，師兄，誒，師兄，唔係佢樣好似師弟， 年齡嘅師兄，但佢樣嘅師弟，係 啊， 你 依 啲中學生，小學生， 傻，初中生咁樣， 好高嘅小學生， 好高嘅小學生。 嗱，咁啊，即係咁啊，俾人打，係啊，咁啊，最後咧，咁我見到咧。即系我系在场嘅，系真系在场呢个感觉，系啊，咁诶见住嗰两位市民啦，咁后生仔嚟嘅，一个姓苏，一个姓李，李嘅就读珠海嘅，系啦，都有躲嘅，系啦，咁啊就拉咗锁孖叶，但系隔篱冇管理员嘅，冇管理员锁孖叶成嘅， 个都冇拉， 诶，我见到少少就系咧，有警察叫管理员冷静啲，冷静啲咁啊。系啊，我哋见呆咗， 可以打冷静啲，但系 唔使拉噶咯， 唔使拉嘅，又冇见佢，又冇要佢 show pass， 又冇要佢做任何， 冇噶， 冇 噶，系啊。 咪而家到今日咧，嗰边所谓管理员一个都冇拉过噶， 冇， 一个都冇拉过。 喂，同埋嗰时睇片咧，系好似系啲人佢咪诶，喂有一下个镜头咪咧啊，阿南方面可以播片，而家播条片啦，播一播诶嗰条。苹果条片咧？ 哦，嗰、那个梁景市集入边嗰条， 系 哇，嗰条又真系好经典嗰条。 帮我攞， 你唔使型喎，我喺度住客，你嘅维持秩序，但你成班好似黑社会咁样喂，我哋梁景呢度系好平静嘅。你哋搞到乌烟瘴气啊！你哋。 打工都唔合法，攞咗唔合法。 呢个未成年少女啊，你哋围住佢又掹。 未成年少女唔好落街咯。 屯门梁景村商场对开，连续第三晚爆发冲突。初二晚十点几，有五六个小贩喺梁景轻铁站对开摆档，被多名自称管理员嘅人用铁马包围，又唔俾佢哋走，仲要没收车仔。大批声援嘅人同街坊不值佢哋所谓发生争执推撞。 你边度嚟嘅？ 唔系因为你哋啦，或者错误。你人欺人太甚啊！ 我呢个冇。 警方一度作出调停，之后以涉嫌公众地方行为不检，拉咗个31岁嘅男人。到11:30到，双方再爆发激烈冲突，有人被管理员拉入市集内，以铁通狂殴，情况混乱。警方到场封锁市集，唔俾人进入，再引发鼓噪。事件中，四个19至44岁嘅男人受伤，包括个后脑受伤嘅记者要送院。 领展话事发地点唔属于佢哋管辖范围，涉事嘅管理员亦都唔系领展员工，而负责嘅物业管理公司就冇人接听。 啊，嚟一嚟先啦。好，翻嚟啦。嗯，嗱，头先过播咗就系苹果当晚影到咧，咪落闸嗰下嘅。 系， 其实嗰下应该系，我觉得嗱，刚才讲 CCTV 啊，我睇咁耐系啲朋友系冇播过呢单嘢嘅梁景。 系啊， 冇啊， 真系冇 零，全部都系旺角一班嘅暴徒咁样袭击一班警察。 刘尊啊，梁振英啊， 系啦，呢单系零啊， 呢单系零都系 零啊， 俾人抢晒咯， 真系抢晒。 啱啱其实我哋就播咩咧，就系话诶，佢嗰个系梁景个市集有个 U 型位噶嘛，有个闸噶嘛。我哋见到咧就 系 好奇怪嘅，有班即警察咁样翘手咧派人抢咧，后面咁样揼到乒乒乓啷。其实嗰话咩事啊？嗰话做乜鬼咧？嗰话。 嗱咁嗰日咧， 係年初幾嗰日係？ 嗱，其實咧就本身咧，年初二嚟嘅。咁我哋一班市民啦，咁啊圍住咗嗰啲管理員，係啦。我成日 所謂管理員啦， 黑管啊，黑社咁，我諗好多字啊，講好多字出嚟。 咁班神秘人 係啊，有錢我 pay 咗，唔想打黑警管理員。 係啦，呢個都係其中一個陰謀論嚟，呢個都係其中一個陰謀論。 一人再講啊，呢個都 係啦， 即係頭髮整齊的管理員。 我一人再講， 係嗰次誤判咗行咗山嘅。 我講翻，講翻先。人牆後面警察行人牆。 係啦，咁咧。咁大家係梗係屌走翻管理員㗎啦，係啊，咁啊有啲疑似係陀地屌埋一份添，咁啊跟住 失職身 beyond 咁啊冇計啦，咁啲警察都見搞唔掂，因為個個叫警察查證啊，又唔查啊嘛，咁啊走啦，走翻入去個市集度啦， 我入面 係啦，咁啊慢慢行啦，咁啊有啲人我唔知咩人嚟嘅，真係唔知。咁啊，但系一定系市民嚟喎，咁啊冲入去， 哇咁英勇， 系啊，就冲入去，指翻住嚟闹，咁好啦，冲咗入去大约十秒到之后，跟住就即刻褪翻晒出嚟，咁咧即系有啲好详细镜头，即系有啲直入噶嘛，嗰啲啊真系睇翻片啫，但系我见到嘅就系咧，即刻冲晒出嚟，然之后咧就见到有啲疑似系棍状嘅物体， 边个揸住啊？ 系啦， 嗰啲神秘人， 咁啊好明显黑色衫人啦， 神秘人揸棍， 咁咧仲有啲人咧就喺度。不斷咁嘣，係啦，咁啊之後咧，先有警察衝出去，去阻住佢哋，係啦， 阻 住佢哋，打完先， 打完先出嚟， 打完先過去咯。咁啲警察係真係見係都似係真係想叫佢講翻入去嘅，個勢係空嘅。第一次見到，佢哋見管理員， 因為個管理真係立咗 架槍，真 係打人，係啦， 亮青嘅所謂啊， 係啦，同埋佢哋係先係咪嗰日？係嗰日。但已經戴曬啲唔同嘅手套嘅咧， 我有鋼嗰只啊， 係啦， 警察 係 咪清清嗰啲嘅？係 啦， 但點解會佢 咁？所以當日好多陰謀論都話呢班人究竟係咪警察咧？咁我自己覺得咁老實講，同款手套啫，或者警察 一齊咁啱買到啫， 或者係咯， 而家咪興而家啲咁嘅壞人嚟， 係咯， 一個我都鏟兩邊㗎啦， 鏟大青啊，一個人打三份工係咪先？ 一個揾食難， 咪咯。阿梁景嗰啲血漿又唔知點解去咗旺角嘅，可以即刻揾到佢。 哦，喂，講清楚先啦，其實即係有個樣，我覺得好好似爆屍嗰人好似 嘅， 但係澄清唔係嗰個，肯定唔係爆屍。咁佢現場我見到佢， 佢唔係在嗰度。 唔係我初三嗰天問佢，佢都我自己都覺得好似。 我呢度話我睇過，其實好似。 其實我哋講緊啲咩咧？就因為有陣時嗱，有欣賞就係咩？梁振英就係慰問兩個坐輪椅受傷嘅警員，一個側邊就鏟青咁啊，個鼻高高咁啊，眼蒙蒙嘅。咁同呢個樣好似人咧，一個就係朝頭早喺旺角喺花園街俾人拉喺正面，又話血漿爆漿嗰個， 但係個頭就冇流血嘅，係呢度反而咧就好整齊咁一條呢條線。 好靓啦！另一张最尾就见到系呢个梁景都出现咗嘅，呢个人士好类似，好似样嘅，同埋咁啱啫， 系 未三胞胎咩？ 似人， 可能三胞胎咧，系咪先？ 都系，我一个做抗争者，一个做警察， 无间道 咯，咪咯？你就俾人打衰，一个做梁景，我依三胞胎， 真系 十分合理。 我依三胞胎唔好食饭。 哇！我系老豆，我死啊！ 三结啊嘛，喂，正常咩？有啲话一屋三成都冇嘢啦，系咪先？呢都好正常啫，系咪啦？ 系因为三成好小事嘅啫。 我而家真 系好。嗱，讲到咁开心咧，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讲下呢个疑似爆尸嘅人到底喺现场做乜鬼嘢啦。